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3，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冬至节气来临，京城老字号美食集中上线；明年1月1号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大兴机场开通点到点、门到门的定制巴士业务；相约冬奥会筑梦北下关系列活动之冬奥体验进社区活动今天来到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冬至节气，京城老字号的节令特色美食集中上线，丰富食客味蕾，传承京城民俗。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你好，小畅。 主持人好，听众好。 今年冬至京城老字号推出了哪些特色的菜品呢？ 今天呢是冬至节气，民间呢有冬至大如年的习俗，京城的多家老字号呢也是给市民早早就备好了样式丰富的饺子，既有猪肉大葱、猪肉三鲜等一些传统的馅料呢，还有像大蒜水饺、四色水饺、酸汤水饺的新花样。那么在老字号汇丰饺子楼呢，今天冬至之际呢就新推出了大蒜水饺，蒜末混合再加入大白菜的调料调配，口感很清爽，上市之后呢几十份很快就卖光了。那么冬至到来呢也意味着一年当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就要开始了，在今天呢老西安饭庄的鼓楼店也是给食客送上了陕西腊牛肉等美食。我看到呢店里还把鼓楼的图案印在了馍饼上，挖掘老字号的文创特色。另外呢冬至的前几天，烤肉碗和烤肉季的国家级非遗烤肉、堂食和外卖日均的销量都已经超过了1000斤，五吃自烤的体验预约呢今天也是已经满座了。主持人， 那冬至节气健康养生方面有哪些提示呢？ 冬至时节呢是可以适当的进补的，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比如像羊肉、虾类、核桃还有韭菜、枸杞等食物呢都是有补中益气的功效，适合于畏寒怕冷的人群。另外呢冬天也是天干物燥啊，补阴的食品比如像银耳、木耳、梨、龙眼肉和桑葚等呢比较适合于咽干痛痒的人群食用。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明年1月1号起，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欠费不超过50元的轻微违法行为，补缴后不予处罚。市人大于今年9月通过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41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道路停车费的补缴环节，降低了处罚标准，明确了先催缴后处罚的程序，督促停车人及时补缴。停车人应注意在驶离车位之日起30天内，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线上或线下缴费渠道缴纳停车费，逾期未缴的，需在45天补缴期内完成补缴。如逾补缴期仍未补缴欠费，将由区停车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对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政区欠费不超过50元，补缴后不予行政处罚。大兴机场会同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日前上线点到点、门到门的定制巴士服务。初期，大兴机场定制巴士线路依托北京市交通委批复的朝阳站线进行运营，途经大北窑、甜水园、朝阳公园、姚家园等商务区和居住区。旅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民航机场定制巴士，线上预约位置和时间，根据定制巴士行驶路线就近选择上下车的位置。大兴机场至北京朝阳站方向晚上8点至次日凌晨6点提供定制服务，每20分钟为一个定制间隔，最低5人就可以拼车成功。 后续大兴机场将持续分析旅客出行热点地区，根据旅客需求，在公共交通覆盖盲点或公共交通运营时间以外的时段，以定制巴士作为补充，不断提升大兴机场的集疏运能力。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12月21到22号，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组织开展了相约冬奥会筑梦北下关系列活动之冬奥体验进社区活动，1000多名体验者享受到冰雪运动带来的独特乐趣。活动通过歌舞表演、趣味运动项目体验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体验到了运动所带来的快乐。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冬奥体验进社区活动有哪些亮点吸引老百姓参与呢？ 是这样，活动开始呢，这个冬奥测试赛期间，在首都体育馆外围值守的这个保障志愿者呀，一起唱跳了冬奥歌曲《一起向未来》。那打双引号的这个冬奥火炬传递活动也吸引了在场许多这个居民的参与。在起点出发之后，手持银红相见象征冰雪相约的这个火炬，按照火炬传递的路线奔跑啊，周围的群众也不断的为这个火炬手加油鼓劲儿啊，大家沿着这个冬奥火炬传递路线完成了传递，并且合影留念啊。许多居民表示当了一回火炬手，十分激动和自豪。另外，现场还设置了这个旱地冰壶啊、模拟冰球啊、奥运知识问答等项目体验。在这个冰壶体验区呢，工作人员在耐心的讲解这个动作要领，介绍比赛规则。体验者进入到这个赛道，退出冰壶。冰球体验也非常受欢迎，这个小小的冰球如何射门其实是很有门道的。体验者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挥舞球杆击球入门，就是非常的开心。那北下关街道作为冬奥场馆首都体育馆的属地街道呢，已经陆续开展了趣味冬奥线上知识问答、冬奥与征集，还有这个奥运健儿面对面科普讲解、主题绘画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丰富的宣传活动啊，居民反响都很强烈。下一步呢，他们街道还会不断的开展形式多样、趣味盎然的这个冬奥宣传活动，让大家形成全民参与冬奥的浓厚氛围。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54年12月21号到25号，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召开，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失去，但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964年12月21号至2021年1月4号，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2013年12月2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提出单独两孩的政策。2015年12月3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2016年1月1号，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5月3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